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健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翻嚟第二次嘅大军阀啦。嗱，咁咧就讲翻少少嘢啦，即系其实咧，我琴日有听阿敏爷啦，即系你 D 一百嘅节目啦。 咩？你想讲梁丽君？ 唉，有啲人想讲讲，喂，你系当事人嚟噶嘛？真系咁啊，即系唔知点解啦，即系其实即系大家谂住，唉，丢淡咗好啦，系嘛？突然间又抄翻嚟喎，大佬，即系呢啲臭屎嘅嘢，边个想即系吓讲翻？ 嗱，第我觉得咁样讲，第一。如果你认为系臭事咧，我就唔认为系嘅。如果件事系真正完咗处理嘅话咧，应该坦荡荡，系唔怕去再同即系梁丽国咧去讲嘅呢件事。亦都咧，其实系即系嗱，老实讲啦，今日其实可能大家唔知啫，其实系有好多人咧系即系佢会嚟揾我啊，系咁骚扰我咧，系叫我去叫做咩执行家法。叫我執行黨紀，即係我就覺得好撚煩，老實講。即係我又唔係話嗰啲人咧去，即係去想針對社民連或者係去針對陶君衡，咁可能嗰啲人真係出自於一啲嘅，即係佢哋真係好唔滿意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係就係，即係佢想我社民連點樣做咧？即係我亦都可以點樣咧？即係我只能夠就係我作為一個行為，我係有份去做一個。即係對於紀律小組提出嘅建議，我要做即係一個執行嘅，或者我一做一個決定嘅一個嘅職務。咁我譬如我同陳德章咁樣，係冇可能我話喂紀律小組要就呢樣嘢去開個聆訊咁樣去搞佢，即係係冇可能呢樣嘢。咁我你都可以問我，咁點解社民連唔可以自己主動提啊？咁樣嗱，上次我哋亦都發生過同類嘅事件嘅。咁嗰個人係咩？咁我即係大家可能心中有數，我唔講啦。其實嗰一次都係有人喺外邊投訴嚟嘅。其实我都想嗰啲人话，如果你认为呢件事系咁紧要嘅，对你嚟讲啊，唔好话对梁丽国嚟讲啦，系咁紧要嘅，咁你咪写封信过嚟写文联，咁啊等我哋去揾开纪律聆讯去召阿陶君衡或者召埋梁丽国上嚟咯。OK， 咁点解琴日去讲咧？就其实因为咧，佢 D 一百就咁啱佢有啲里边嘅人，即 系入边有啲人 提一提，咁佢 就想炒花生， 咁啊提一提，咁佢同我讲话，不如讲下啦，咁我就同梁丽国讲话，都可以讲两句嘅， 系咪爪哇人啊？ 唔係，即係咁佢總之有啲人咁樣啦，咁我亦都覺得冇所謂，因為件事老實講，又仲有啲乜嘢好講係嘛？因為私底下我亦都問咗梁麗國，我俾咗阿土嗰個寫出嚟嗰份嘢，阿梁麗國睇，然後我俾佢睇完之後 咧。 唔係講我之前已經俾咗佢。阿土寫咗冇幾耐，我就即刻俾佢睇。 OK， 我就即刻問我話你會唔會你會唔會追究啊？咁樣會唔會仲唔開心啊？咁樣梁禮國就同我講話，佢已經冇嘢㗎啦，唔使擔心。咁話如果要唔開心咧，我都即係可能會就住其他考試嘅嘢唔開心啦。咁樣咁其實當喂，如果連梁禮國都能夠咁樣以一個咁叫做 坦蕩 嘅心去面對呢件事嘅時候，佢係俾人攻擊嗰個，佢都係坦蕩。咁點解其他人仲可以咁執着話要寫文聯繫？即係你追殺我有咩意思咧？追殺陶君衡有咩意思咧？你明唔明白？咁我都琴日我都覺得係一個好機會，俾梁麗國自己親身， 即係起碼佢親口講 喺度講清楚，其實佢已經放低咗啦。即係喂，連老衲。连呢一个老和尚都放低啦，咁点解你仲唔放低咧？ 即系你对于嗰啲咧，即系想搬弄是非啊，或者食花生嘅 嗱，唔系佢嗰啲人可以继续嚟。O K， 如果你系唔满意，你觉得你话呢件事陶君衡一定要咩，好似要搞王成志咁搞佢，冇问题。咁你咪醒封信过嚟，你唔好唔做就得啦。你嚟做咧，社民一定秉公办理。咁但系以我哋而家判断，我唔知几位会有啲咩睇法，因为我冇同佢哋接触嘅。咁但系你问我个人嚟讲，我觉得社民连讲嘢好清晰。第一已经觉得系。唔適合嘅。第二，陶君衡亦都道歉。第三，梁麗國又唔追究，咁我唔知有咩好搞啦。咁所以我覺得件事應該調翻轉，翻翻去一啲重要啲嘅嘢咯。點解黃永志你唔係 啱啊？ 你咪屌柒黃永志 咯？黃成志， 黃成志， 黃永志大佬你真係 我同黃永志 同阿大帝你真係 大佬你唔應該屌柒黃成志嘅咩？咁你屌柒陶君衡有咩意思啫？陶君衡最多喺個花生台喺度鳩噏兩句，係咪先？即係你集中火力去屌柒嗰啲有係即係影響緊呢個社會。 會去令到多啲人支持袋住先呢個國家家產啊嘛。 係啊係啊， 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冇必要喺呢件事上面再糾纏。 啱、 所以嗱，而家就立咗度呢條線又喺度，係咪先？梁麗閣又唔追究，咁我如果有人想追究，即管嚟， 即 社民連都係會秉公辦理。OK， 我喺呢度講得好清楚啦。 好， 咁我覺得我自己就盡咗我嘅， 我覺得原則嗰樣嘢要講清楚嘅、 啊、 尤其係即係你話當事人嘅態度啊，即係或者你自己即係叫做係即係處理紀律嗰方面嘅原則係講清楚嘅，要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喺呢個。喺呢一个地方嚟讲，你话即系过一段落啦，叫做系咁。但系其实我觉得阿梁丽国咧，佢自己提咗一样嘢，就系话喂，黄成志呢单嘢，喂，其实仲大镬喎。咁同埋就系话前日啦，好似琴日郎冠聪都讲咗啦，即系泛民，即系有一个黄成志咁嘅捻样，即系呢个人不除咧，即系成个泛民都冇希望啦。咁啊，以我哋即系而家睇翻最新消息啦，咁就系黄成志咧，即系今日即系民主党已经开咗会啦。就係話咧，通過咗凍結佢黨籍咁樣樣，咁你唔好話泛唔泛民啦，起碼對於民主黨嚟講咧，叫止咗血。咁而同時間，即係黃成志咧，哇，真係徹底地枉作小人。咁佢而家呢個 moment 咧，先至嚟後悔，就停止咧呢、這個叫做係待住先嘅聯署運動。點樣聯署咧？佢無端端寄啲嘢俾你，三唔九唔識七，係咪？叫你俾翻佢咁樣樣。喂，人哋啊，周融嗰條數啊，大過你唔知幾多倍啦，使 Q 你喺度做埋呢啲咁嘅嘢咩？戇鳩係咪？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話你係講開紀律啦，起碼民主黨今次嚟講咧，都叫做係立咗個榜樣啦。 你要睇，我哋睇呢件事咧，我哋係即係闊啲去睇。嗱，點樣闊啲去睇咧？就係而家咧，我哋見到黃聖志拋出嘅係咩咧？係就拋出兩樣嘢。咁第一咧，佢就話擴大嗰個叫提名委員會嗰個選民基礎啦，由呢一個公司變個人啦。第二咧就係嗰個白票首尾門呢樣嘢。係嗱，唔好理共產黨琴日佢哋點講，就即係張榮順佢話，即係冇可能㗎啦，兩樣嘢。咁但係呢，你我哋觀察其實而家有邊啲人喺度喐嚟喐去呢、 嗯、 其實昨天我喺 D100 都講過，不過我不厭其煩喺度講多次，就係、是、我哋見到，譬如你見到除咗黃喂屌成日想講黃永志啲黃成志好啦，黃成志仲有狄志遠啦 ,ok, 即係呢啲會再會點啦，再加埋陳方安生啦，再加埋唐英年啦，唐英年昨天搞咗個咁樣嘢叫江蘇社 同鄉會， 江蘇社團總會 ,ok, 差唔多啲。 咁佢亦都係講類似嘅說話嘅，佢就話而家呢係可以作出呢啲咁嘅鬆動，係啊，鬆動嘅空間去轉。連李慧瓊亦都咁樣講，佢話嗱，工人票未必有得傾啦，但係董事票可以攬啊嘛。嗱，你見到而家呢一班人呢開始有呢一種咁樣嘅論調嘅話咧，其實佢哋唔係唔想過嘅，即係話佢哋 move 到都想 move。嗱，佢哋代表咩咧？嗱，佢哋係代表我自己嘅觀察就係、是，佢哋就係代表香港嗰班嘅資產階級，係去即係 啱啊！ 因為資產階級佢過咗呢一個政改咧，對佢有數嘅。如果唔過呢個政改咧，對梁振英有數，因為佢攣撚住嗰千二人，佢繼續喂共產黨拍板。系乜就系乜鸠，但系如果去捻到呢一个出到去选举，譬如如果你掉梁振英或者曾俊华或者其他陈志思出嚟，屌梁振英输紧梗啦，要去而家问，啱唔啱啊？一定系啲公务员赢噶啦，尤其是系曾俊华呢啲咁样嘅资产阶级代表， 系 同佢好 friend 噶嘛呢啲人。咁既然系咁嘅时候，即系话而家后边嗰啲即系有钱佬嗰班咁，其实坐屌一定系围捻晒圈，然后咧就揾泛民里边 啦， 揾泛民咧嗰啲好温和嗰啲，亦都同有钱佬咧系有啲交流嘅人咧。佢就去傾嗱，我唔知黃成志係咪其中一個， 即係佢個五六萬原來咧就係、是、 黃成志咧呢條撚樣啦，即係窮閪嚟嘅應該係，即係佢而家話佢住天台屋啊嘛，好似係。係 啊， 咁咧嗱，我唔知嗱，我唔知嗱，我唔係啦，佢嗰啲我唔講佢啦。咁但係喂，佢而家如果有錢佬咁樣搞嘅時候，佢又咁樣做嘅時候，嗱係咪大好有可疑先？係、啊，即係咪突然間揾咗呢個人出嚟，係咪先？嗱、啊，你民主黨我撩唔到噶啦， 一個走頭。 其實佢係想嗱，其實我話罗志光又系咁样做，喂呢啲人啊，佢而家就系想调翻转，想夹民主党，因为佢哋想搞一个叫做佢哋想搞党员大会，就想用啲党员去夹民主党去接受呢一嚿咁嘅温和方案，即系话揿住佢，唔好唔否决住先。万一共产党系有数倾嘅，咁我都可以支持，又好似翻2010嘅翻版啦。咁所以喺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底下咧，嗱，你问我今日。李永达虽然佢都系开到啦，咁、我自己嗱，我自己你话我天生，我认为其实民主党都好难腾， 嗯、即系我亦都唔会觉得佢系呢一个，我又唔会踩佢。即系譬如你有啲人系讲刘慧卿，话刘慧卿系即系谂住准备转台啦咁样。 到而家不置可否。 嗱、我自己就觉得咧，其实佢但即系要听清晒成嚿嘅意思，唔系睇文字，因为睇文字咧就一定系别转台啦。但系咧佢讲，我自己好认真咁听佢讲个意思咧，就系话如果有一个真正嘅选择啦，咁佢咧先至会接受啦。当然你可以话佢转台，但系咧喺而家嚟讲都转唔到，根本就。你即佢泛民刘少佳讲得好清楚，好聪明啦呢、這个人咧，你唔好睇佢傻啊傻啊，其实佢又好捻坦白嘅呢、這个捻样，佢又讲咗出嚟，佢话泛民系唔会接受呢、這、一个即系个人公司票转个人票噶嘛，咁、保皇党亦都唔会接受，唔系保皇党唔会接受公司票转个人票，泛民亦都唔会接受呢、這、一个公司票转呢一个董事票，咁其实根本而家系倾唔埋嘅，咁而家我当然我系好相信，而家佢哋即系呢一班所谓温和泛民，我唔知包唔包括民主党核心。同埋香港嘅有錢佬，亦都以陳方安生為其中一個出到位嘅代表，係同共產黨點樣傾？包括唐英年嗰扎人啦，而家呢一堆嘅呢堆，呢、一堆人係好想過嘅。咁佢哋而家同緊共產黨傾到邊個地步，我唔知道。白表首面應該冇嘅。咁至多嗰、個提委會點樣擴大去叫做民主化，或者係咪再承諾你2022有得揀，或者喺2016年嘅立法會選舉有冇得鬆動分豬肉俾你民主派咧？嗱呢一個咧。系即系将来嘅变数嚟，我觉得。嗱、我觉得就冇睇少呢个变数，因为咧喺上一届咁样嘅政改嘅时候咧，系20日里边就改变晒所有嘢。 嗯， 系20日。 系啊， 由共产党反对，嗱、那、嗰个共产党仲要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今日落到嚟呢个钦差大臣张荣顺咧，都冇嗰阵时乔晓阳咁巴闭。佢嗰阵时乔晓阳都反对，之后系大概20日到，然后梁爱诗先转啫嘛。咁、然後今日你當然梁愛詩而家同張榮順係同一個地位啦，咁但係你唔知佢幾時轉㗎嘛，佢話一變天就變天㗎啦。咁、我覺得我哋可以做啲咩就係不停提醒民主黨囉，叫佢唔好撚走位囉，如果佢走位嘅話我哋一定搞鳩佢啦 ,2016。真係票債票償喎呢鋪。 咦呢個正常。 即係呢一個一定係要嗱，咁究竟用咩形式票債票償，係咪要區議會要搞鳩佢，呢個我覺得我哋要諗。但係喺2016嘅時候，即使我唔講票債票償，喂，出得嚟嗰啲黃絲或者係嗰啲嘅，俾人揼到撲街、流曬血嗰啲嘅抗爭者、衝衝子又好，一定唔撚會投俾你，即係支持政改嗰啲人啊！大佬，你突然間咁樣反艇，即係民主派永遠都唔好忘記，就係佢喺呢一個咁樣嘅政改支持，而家已經唔撚講噶啦嘛。咩咧？三鬼方案去咗邊？ 係 嗰陣時，喂，半年前我喺呢度 二二投票。622公投， 你咪讲三鬼方案， 唔 捻记啊？ 喂，你嗰啲 系咪冇捻咗啦？ 系我唔捻记得咗。 屌，我而家话俾你听，我而家攞翻出嚟同你讲啊！70万啊，都系喂有30几万都系三鬼方案噶嘛？大家出到嚟最后承认嘅三鬼方案，先至系民主派要争取嘅方案啊嘛？ 系啊， 系咪？公民提名、政党提名，仲有一个民提委会。嘅提委会嘅嘢，嗰、那个提委会入闸嗰个唔好理佢啦。喂，咁你系啦，咁你个喂，你而家喂唔捻要公民提名，唔捻要政党提名，净系民主化，仲要系飘飘不等值嘅提委会。 系 咁，如果你咁都接受嘅话，你扑街死啦。 咪即系啱啱先？即系原捻全系唔捻冇晒原则啊，唔记得晒呢啲嘢咯。 我而家咪提醒佢啊！ 你谂下，即系喂，你个622 冇忘记啊？ 喂，真系神圣噶嘛？老实讲系，喂，你而家你俾你即系人哋系咁。系咁，後面喺度即係搞呢啲叫做係即係閉門會議。喂，其實講真，你就算而家即係無論張榮順點講又好，即係姚歌平點講都好，呢啲擺喺台面講嗰啲嘢呢，越大聲呢其實越可疑。根本上我係唔相信呢佢而家係咁高調講嗰啲嘢。你阿銘爺，你頭先都講咧，就係話喂，2010年嗰陣時啊，最後嗰關頭，最後廿日啊。先至嚟係即係去做一個 U turn 㗎嘛，其實 係好撚大嘅 U turn 添 啊！係啊，即係喂，其實老實講，喂，如果嗰啲嘢係重要嘅，有乜可能你而家擺曬喺台面俾你睇㗎，係嘛？ 唔係，其實唔係無跡可尋啊！你知民主派一直嘅作風都係叫無疾而終或者不了了之，你望下而家拉布或者全議會不 合拉布就係啦， 全面議會咩情況咧？而家係 我自己嗱，其實咧就再睇真啲啦。第一，張榮順肯落嚟深圳傾，即係共產黨其實係想過嘅。佢根本係想過，佢你可以話部共產裏面有部分嘅人未必想過，即係可能譬如梁振英嗰堆我唔知，但係冇理由佢主流嗰班唔係唔想過，因為佢就係落到嚟，如果佢唔係，佢做乜要特登揾個金差大臣落嚟啫？ 系咪先？冇意思噶，落嚟仲同你倾乜嘢啊？佢横掂都唔过啦，咪大家谂住一齐死咯。但系佢落嚟 ，OK， 落嚟即系话你想啦 ，OK， 你想唔紧要。然后佢仲要叫咩咧？佢讲得好清楚，佢叫你民主派俾个方案佢嘛，永远都系咁。嗱，上次民主党咪又系俾个超区方案佢，咁佢咪接受咯。嗱，佢接纳你嘅。嗱，今日又系咁。嗱，你俾个方案我，等我接纳你。 系。 仲有第二样嘢就系咩？问我攞问你有几多票？好啊！而家我哋27票咁样夹捻住晒噶嘛，捆绑噶嘛，咁啊梁美芬就话要松绑啊嘛，系咪？咁你嗱，其实我哋有得睇到就 系， 其实佢而家问翻我哋转头，喂，你俾到几多票我？ 系啊， 你有几多票喺手先？ 系啊， 你系咪过到嚟嘅先？你过到嚟嘅，你个方案我咪接受咯。 就 系 要 你过唔捻到嚟嘅，屌咪收皮咯，咪大家拉倒咯。 而家就系要起你底嘅过程。 所以喺呢一个关键位咧，我唔知有几多，即系尤其是可能功能组别嗰班捻样咧，就应该。容易啲會收皮嘅，即係借啲耳去轉題。但係而家最緊要就係問你，你係咪制先？嗱，你制，咁我就嚟㗎啦。我你制嘅話，然後佢就話：，我哋寬大接受你呢個意見。咁然後咧，我就將你哋民主派嗰個餅啦，拆咗佢。咁你咪屌鳩佢，其實最好 捆綁唔到㗎啦。其實係 佢舐埋民主黨先最好。其實最好就舐多啲。如果佢越舐得少咧，佢大鑊。因为你得咁少人去承认咗佢所谓嘅普选，你仲有譬如你而家得两成人承认佢嘅，咁你仲有八成人仲系要话呢个系假普选嘅， 唔系同埋即系民主党咧，佢嗰个团结系点解咁紧要咧？佢团结系非常之紧要，即系唔系话即系而家咧，即系即系或者某啲党员啦，即系四方又好，即系或者一啲即系李柱铭又好，其实都成日讲就系话个党内民主好重要嘅。喂，但系问题就系话民主党佢党内团结其实。对成个泛民嚟讲有个示范作用，对于共产党嚟讲系一个心战嚟嘅添。点解系心战呢？喂，老实讲，喂嗰阵时阿曾玉成讲嗰样嘢就系话，我叫三票得噶啦，三票都得，最后一票我都可以即系都可以即系我辞职都会陪你玩。喂，如果三票都得嘅时候，共产党针对住呢个呢个民主党去做一啲即系分化作用。喂，如果民主党都可以叫得到嘅，喂你其他你细党啊，阿基哥啊，系嘛，其他人啊，喂，原来民主党喂随时都可以转嘅。喂，我唔转咪好笨柒。 唔系啊，佢攞 我咪冇咗一亿。 佢共产党系攞咗你民主派。最老字头 系啊，咪老字头 嚟做盾牌 系啊！ 以后你哋仲争取乜嘢民主、啊？ 同埋你一个好大嘅示范作用啊！即系你讲喂，你讲到喂，而家成日讲啦，就系话你而家转太咗一亿啊嘛！喂，如果最大嘅党你随时都可以揾到两三票过嚟，而我唔转嘅，喂我就笨柒咯，我真系冇咗一亿咯。 唔系，同埋俾佢局长你做啦，屌！ 唔系，即系我机会成本系好捻大啊！ 都已经系普选嚟噶啦嘛。 系啊，你反正通过啦，你通过而我冇个唔 争在啊，唔争在啊。 喂，反正我都冇民望噶啦，大佬啊，我系唔系都俾你屌噶啦，系咪先？ 但系咧，其实咧，再另外一样嘢，我哋细节可以观察到咧，民主党佢咪由二月开始讲辞职公投嘅，咁咧讲到而家就冇捻咗声气啦， 冇捻咗声气。 嗱，咁当然何俊仁有个讲法，其实 方平台 嗱，我就信何俊仁呢个人，但系系咪究竟系成套谂法而冇其他谂法咧？嗱，呢个我系质疑嘅。嗱，佢讲佢就话，喂，而家搞唔起，咁所以佢要暂缓啦，系咪？冇咁嘅气氛，系嘛？嗱，呢啲出晒报纸，我唔怕讲。咁冇咁嘅氣氛，咁所以佢搞唔起咁啊！咁我哋等到通過咗政改之後先咩啦咁樣。嗱，可能呢個係其中一個解釋。 喺電台嗰度佢都賴個商學。 嗱、賴商學咧，其實就唔撚關事嘅，因為老實講，由926、由922至926、由928至到去到結束，我都見唔撚到成個民主派有幾撚承擔責任，我見唔撚到啊！對唔住。喂，大佬。冲入去公民广场就系我哋冲入嚟嘅，商学加埋我哋社民嚟，系冲入去嘅。 Okay. 大佬九二八， 928, 喂，我真系见唔到啊！罢工罢市罢，又系群众自发性去搞场咁大嘅运动，堵路系咪先？虽然嗰阵我呢个 credit 都要俾李永达，因为李永达有份冲嘅，我都知道呢样嘢。即系我觉得，喂，你但系喺整个民主派系冇喐过，我见唔到啊！完捻咗之后，然后不合作运动又系烟消云散嘅， 有佢讲啊嘛。 好啦，而家又乜烟消云散之余咧，都唔紧要啦。咁而家佢又搞啲咩乜捻嘢街站嗰啲系冇捻意思，因为人哋180万同你玩啊嘛。 啊 你唯有嘅就系搞辞职公投，去攞我哋一个实体嘅票数同佢嗰啲水分票数嚟做一个绝对嘅抗衡啊嘛。咁而家民主党又话我唔捻搞，因为冇气氛啊屌。咁你讲捻晒佢啦。嗱，其实好简单，呢、一个有机会，我唔够谂讲死佢，但系有机会系一个咩咧投名状嚟嘅。而家傾緊啊嘛，屌！ 哦，咁啊， 傾緊， 我如果嗱好簡單啫，你諗下，如果何俊仁今日已經辭職啦，仲使乜傾啊？ 係喎、 啊，已經即係殺咗啦，已經攞咗個人頭出嚟啦。咁而家我就唔撚唔搞辭職公投住。其實同上屆真係好撚似，我就唔撚搞辭職公投住。咁咪慢慢傾咯，係、咪？如果傾唔撚掂，我咪否決咯。否決之後再諗下搞唔搞啦。嗱、呢一個都係可能其中一個因素之一，唔好忘記喎。 喂，你講二十日喎，如果歷史重複嘅話，而家就要及實佢哋嘅咯。個原因 上次係6月7號，喬曉陽講完之後啊，6月27號曾蔭權就答應咗啦。 係啊， 6月7號喬曉陽係反對呢、這個超區方案嘅。6月27號啊，曾蔭權就同意咗20日啫。 喂，琴日 二十日啫， 系啊，喂，咁 即系离谱。 琴日张 未到最后关头咧，都系峰回路转嘅，当然系。咁、即系张荣信讲完之后，你点样睇咧？ 琴日张荣信就否决咗啊嘛。咁而家政改表决啊，仲有 你唔好唔记得、啊，全国呢、這个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话，张荣信不算得什么、啊。佢講嘢佢有佢嘅分量， 其實但係佢係唱黑白臉， 佢未必咩嗱，所以其實根本就傾撚緊咯，好撚簡單啫嘛。 唔係最 張榮順喺呢一個 stage， 佢梗係話唔撚得啦，因為未撚夠票啊嘛，夠票佢咪話得咯。 喂，大家係咪睇緊個板塊移動嘅問題咧？即係咩叫板塊移動？就係、是、共產黨一塊，跟住資本家一塊，泛民有一塊，而最慘嘅就係群，即係冇得參加而有睇緊戲嘅群眾有一塊。 嗯。都唔係㗎，其實我哋自己可以搞一啲，我哋都即係喺冇得搞都可以搞嘅，就係、是、追擊行動或者一啲簽名運動，同周慕容做對抗咯。咁你雖然話喂，咁佢哋180萬，咁當然啦，佢哋好多水分啦。咁、但係即使係咁，我哋都冇理由唔做，因為呢、這、一個呢個係我哋自己嗱。其實老實講，佢冇180，90零。九十都冇，45啦。咁45你起碼你要爭取45出嚟啊、你又攞個50出嚟先啦、啊。咁我哋呢樣嘢我哋冇可能唔做。如果我哋呢啲都唔做，我哋唔去出去街同佢辯論，去同佢抽過冇意思。譬如你見到佢最近梁振英嗰幾次落區，喂，如果我哋唔撚去追擊佢啊，唔撚嚼鳩佢啊，喂，佢真係太平盛世咁樣嘅喎，冇事嘅喎，係咪先？就係、是、因為我哋係咁追佢，然後佢要變陣，然後先有離地巴士站，即係巴士揮手，咁啊又俾人屌，屌撚完之後，然後入記者都唔撚揾，就自己走落去，咁然後佢咪又俾啲街坊又屌咯，又搞撚到佢都怕啦。喂，咁喂呢一啲就係我哋透過呢啲咁樣嘅叫咩咧？呢啲叫議論擊石，即係陳德章嗰啲啦，即係雞蛋高牆，屌咪掟，喂，即使我掟你唔撚冧啊，我都掟撚到你成身都污糟啊，掟屎啫嘛，冇乜所謂啊，同你鬥玩咯、其實好簡單啫嘛，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一個講即係講政改呢度咧就冇乜即係。其咩冇乜嘢好諗啊？ 唔係，但係頭先你話提到拉布啦，即係啲咩即係全 拉布咧，今日咧就已經即係基本上咧呢個禮拜已經完結咗噶啦，喺星期三已經完結咗，即係已經完結咗噶啦。所謂嘅拉布，其實咧拉布就唔係喺琴日完結嘅，應該係喺曾鈺成嘅裁決嘅時候咧已經完結咗啦。成個拉布基本上係冇發生過，因為曾鈺成係限時。OK， 佢係限定咗你呢個 topic 呢係大概講11個鐘嘅，咁然後就要 move 去另一個 topic。嗱、如果以咁樣嘅做法嘅話呢，根本就唔會有拉布，因為拉布就係你唔知幾時講完㗎嘛，係不停喺呢個 topic 裏面係咁轉，譬如你第一個 topic 係可能講20個鐘至到30個鐘、40個鐘、50個鐘不等嘅，但係而家佢唔係啦，佢畫咗線啦，已經 畫咗線就大鑊啦。 嗱呢一個呢係好大鑊，因為呢一定咗呢個規則之後呢，立法會主席定咗呢個規則之後呢，基本上以後都適用啦。例如好簡單，你第日有呢、這個機管三跑，如果有機會拎翻上嚟傾嘅話，而家冇機會啦。但如果有機會拎翻上嚟傾，你泛民議員點拉布咧？點拉咧？ 冇。 你攞好多修正案出嚟，佢就裁你啦，裁撚完你之後，然後你話發問題啊？ 唔係嗱，呢、這個就同 問題都 cut 嚟， 同之前唔同嘅，即係你起碼今次嘅財政預算咧，起碼之前咧就係、是、泛民就講明唔會同你合作啊嘛。係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三跑嘅時候，即係佢哋泛民係有統一戰線嘅，會唔會好啲咧？ 唔係，但係因為佢最後佢都可以劃線啊嘛。即係話嗱，我已經你哋呢個話題已經傾緊咗40個鐘啦、我唔可以再俾。係 此例一開。 呢一個咧係嚴重，所以咧我哋係會係考慮緊要司法覆核佢呢樣嘢。即係我哋研究緊睇下點樣去處理。但係其實嗱，老實講又咁講，如果真係多啲泛民去參與呢樣嘢，俾多啲壓力佢，每個議員企起身屌柒曾鈺成，係咁俾壓力佢。喂，我就唔信周玉成夠膽咁玩落去，老實講。雖然我下年我哋又有第二支奇招，我已經諗撚咗啦。 係咩？ 係啊， 唔好講住啦。 我梗係唔撚講啦，我唔會，我唔會應 真，我係唔會益曾玉成嘅，但係佢應該有計策嘅， 唔係撳 lift 嗰啲係嘛？ 咁我覺得嗱，呢一 曾玉成而家拆招嘅方法係夾硬去擴大自己嘅權力嘅喎。 其實咧，我哋我講咗㗎啦，喺上次阿 Edwin 打俾我嘅時候，就係、是、我哋增整三千條嘅時候，就等阿毛而家嗱，我哋而家撳掣啊嘛，撳鐘仔啊嘛，咁撳鐘仔嘅時候就等佢哋班撚樣坐喺度坐，即係你諗下嗱，一個議案就分半鐘，三千個議案即係4500分鐘啦，4500分鐘除以60嘅話，起碼喺度坐足12個鐘嘅時候，坐12日啦，即係每一日翻到立法會就要坐足12個鐘，咁佢一定頂唔撚順啦，咁頂唔撚順嗰班議員咪好大壓力俾周玉成，周玉成就冇辦法，佢都要即係裁，即係嗱，其實個情況就咁簡單，所以你問我拉布嚟講，即係可能。即係鬱敏都講得冇錯喎，即係係會我去到個瓶頸係夠啦。咁但係、啊、喂，你唔去，我哋唔去咁試啊，你都唔知道結果噶嘛，係咪啊？因為我哋今年咁樣試，佢先會咁樣個結果啊嘛。咁唔通你又唔做啊？係咪咁？如果係咁啊，乜 Q 都唔使做，唔好搞議會啦咁。咁不如直頭下屆唔好選立法會咪得咯，好簡單嘅啫嘛。要橫掂議會都廢咗噶啦，拉布又拉唔到。系咪掟抗嘢又掟嘢又掟嘢又勾掟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就系唔成话咯，即系应该系乜嘢我哋都做，乜嘢都有佢嘅空间嘅。咁喺唔同嘅空间里边开嗰个新局出嚟咯。 梗系要创新啦，如果唔系嘅话，你即系激进派，你都即系不免会沦为即系好似即系泛民咁样建制化嘅局面啊。好，休息一阵。